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今天是1月31号，2018年一月份的最后一天，是不是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啊？ 时间太快了哈，而且呢，你觉得这一个月的时间感觉哎，凑一下就没有了，是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干，时间如白驹过隙就没有了。 对，这两天呢，这个北京的天空呢，非常非常的辽阔而高远。我们听起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杨坤的《牧马人》。 风吹过家里像牛羊，一顿没儿你都懂得伤，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家就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装雕刻的脸庞，追逐深秋有沧桑。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寂寞时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知道他的忧伤。 心接近难想。 坤的牧马人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前面特别辽阔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听这首歌曲。 这两天可以，因为大家都放假了，所以大家没有觉得说路上好走很多吗？ 对， 而且就像北京最近的天气一样，就感觉天空高远辽阔，特别适合开着车想象着自己是一个牧马人。 已经连续两天了，我和静瑜一踏出直播间呢，我们俩第一句话，哇，今天 天 好好， 天气好好，但是也好冷啊。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看天气，今天不用踏出直播间就已经可以感叹一下天气好好。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我们依然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4度，适宜您交通出行。但依然我们还是没有有效降水，大家依然没有看到降雪， 对， 所以天干物燥，注意要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安全。 来看一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5%。应该来说呢，天气还是比前两天会更加温润一点点了哈。 起码在零上了。前两天有最高气温在0下的时候，真的出门感觉都冻得骨头缝都疼。 对，感觉冷到了特别寒冷的次元，寒武纪的感觉哈。 来看看1月31号，2018年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培培，第二名小小小景小月，第三名替林，第四名是我爱武纪王超，第五名生活依旧，来第6到10位。 来看看第六名是太子，第七名是梦梦，第八名是莫陶克，第九名叶子，以及第十名没有屁脾气啊！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感觉莫陶克这位朋友最近上榜的次数很多啊， 很多，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有什么签到的经验？ 对，手速的比较快啊！我觉得你上榜次数再多一点的话，火星哥都拦不住你了哈。 哎呀，火星哥7题7中呢。 对，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依然想和大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今天也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嘛，到了2月15号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要除夕，大家要包包饺子啊，晚上看看春晚。那么今年呢，已经有消息透露出这个央视的狗年春晚是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 对， 而且春晚的话题也越来越热了， 春晚的话题已经越来越热了，但是呢更加热的是王菲和那英在时隔20年之后将再次携手春晚这个消息呢，原来感觉好像还是有人是小道消息透露出来， 对， 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像真的了哈。 但你知道就是他们会说重现当年红极一时的这个相约酒吧，或者说根据当年这个相约酒吧原调重填一个相约2018。 相约2018，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真的忍不住笑出声。 怎么说？ 就是说你知道现在的就是95后或者00后， 对， 他们可能真的以为相约酒吧这首歌曲是那英跟夏洛唱的 啊。为什么呢？ 因为在夏洛特烦恼当中，那个夏马特 就沈腾， 沈腾，马丽沈腾，马腾 你给他们俩综合了一个名字，马腾哈。 沈腾不是跟那个山寨版的那英唱了一版相约酒吧吗？ 对 对，所以可能就是很多其实没有欣赏过98年春晚的人，看过夏洛特烦恼，所以就会默认为说啊，这首歌曲是不是沈腾和那英唱的。 所以这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它是有沉淀，但是呢如何去打动新观众，我觉得还是得想想办法哈。所以如果变成一首2018会不会好听一点点？我们知道其实呢，你看这个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是这么说的，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相约酒吧成为那年最经典的表演，一个如高山般气势沉稳，一个如流水般温柔清澈，两相交织，成就了这个最值得被细细品味的经典表演。我怎么说不出来这么有意境的话呢？ 还有一句点睛之笔呢，就是最终让相约酒吧不仅仅是停留在1998了。 对， 既然很多人认为官方已经有证据了，毕竟这是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证明王菲和那英要真的上春晚了。 对， 其实除了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春晚当中你还希望看到谁或者听到什么样的歌呢？今天是早秀直通春晚时刻，可以尽情的拿出你的想象力来，想要看到谁就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过去春的潇洒心的温柔，绵绵细雨 惯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春的绿色，披上新装，当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故意停了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和王菲的《相约1998》，虽然已经过了20年，但是听起来确实还是非常经典的感觉在耳边回荡哈。 哎，是不是在2018年就可以看到《相约2018》呢？以后每隔20年出一个新的版本，曲调都不变哈。 2038，哎，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每隔20年一代人，估计就算是有一次经典重新回味的机会了。 把这20年我们的发展变化都写进去， 哎，非常不错。 除了这个王菲跟那英，还有很多大年三十即将登上春晚给大家攻克新春的演员陆续曝光了。 嗯， 除了这两位大牌啊已经打出来了，还有周杰伦也再次被爆出说将再登春晚， 这也是超级大牌。 主要是他的妻子昆凌证实说，因为我们一家人要在北京过春节呀，然后问了一下隔壁北京卫视，说我们并没有请周杰伦的计划。 所以大家都是侦探，对不对啊？每次都从蛛丝马迹当中来分析哈。 嗯，而且呢，成龙也将第5度登台，携手群星合唱《中国》。哇，来算算吧，成龙1993年、2005年、2014年、2017年4年参加央视春晚， 对， 还有2005年的那首《男儿当自强》，基本上就是火遍大江南北了。 是，所以呢，春晚呢是非常多的这种看点，大家还可以继续来锁定和关注一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only stew up, made your whole year.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got.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 got.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Every day a nigga try to test me, yeah. Every day a nigga try to end me, yeah. Pull up in that roadster SVI, pockets overweight, getting hefty, yeah. Coming for the king, that's a far cry. I come alive in the front time, I. The competition, I don't really listen. I'm in the blue moon, so I'm bumping new edition.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ome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n my side, I'll take any lane. Switch on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et a nigga bracket, legend of the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the Co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use.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ome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n my side, I take any lane. I switch on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got.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来自于 The Weeknd and Daft Punk 带来的 Star Boy。当然呢，这是他们的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也获得了格莱美当代的 R&B 专辑最佳城市当代专辑奖。听 Weeknd 的音乐的时候，耳机瞬间变成了这种心脏起伏就扑通扑通那种感觉哈，频率始终有点保持自己的感觉。 我刚刚其实看到了培培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我觉得还挺好玩，就是大家听我们早上这些歌的感觉，可能就是随着歌曲在不断变换，然后自己的节奏也在发生变化。他说今天老公来送我，下车的时候车里刚刚放起牧马人，就是我们今天早上闹铃清醒歌。我下了车赶快冲进科室听了个小尾巴，麻烦主持人叮嘱我老公开慢点儿。 就他就别觉得前面是一路开阔了对吧， 没关系不会快的，因为第二首歌是相约酒吧，但第三首我们就不保证了。 对，就所以呢这个你老公开车的车速估计还得看他听的是哪个时段的哪首歌曲哈。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在今年的央视狗年春晚当中，除了那英、王菲、成龙、周杰伦，你还希望在春晚上看到谁听到什么歌呢？刚刚一首相约酒吧把很多人都拉回了记忆当中。执子之手跟我们说，20年了早已经物是人非，哎，年依然是年，但感觉好像少了点年的味道。他们也早就不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了。你现在女神换成谁了？ 是女神，20年前的女神的话现在一定要换一个呀，我觉得。哎不对啊，我这话说的感觉有点像， 应该从一而终， 对，感觉好像要随时要换的一种感觉哈。 但唐唐也跟我们开玩笑说，哎，今年不知道这个央视春晚的狗年春晚的舞台是怎么布置的，狗年的代表人物想了好长时间，感觉就只剩下哮天犬了。 那有道理， 可以把宝莲灯当中扮演哮天犬那个演员请过来，我觉得还挺蛮有喜感的。 对，关键是你还想狗年的代表人物，这确实挺不好想的哈。太子说呢，唱歌的话呢还是比较希望 陈奕迅来演出，因为随便哪首歌曲都很喜欢，最好是串烧表演的话呢，希望刘谦能够继续表演魔术，他的近景和舞台魔术都很不错。哎，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很多人觉得好像看到刘谦在春晚表演魔术，实际上刘谦是一个世界魔术大师哈。 对，但是也有人说，就是什么铁打的董卿，流水的魔术师，反正谁都可以脱。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但今天王世子跟我们说，必须的郭冬临呐，铁打的郭哥，流水的郭嫂。今年是谁呢？哎，要不要尝试一下铁打的郭哥和铁打的董卿？一起看看谁可以转得动谁， 就看他们俩谁更厉害一点。 但是据说好像是换冯巩了，今年目测好像是看不到嫂子了。 哇，冯巩才应该是一个最铁打的一个不应该动的人物啊。 对，这是春晚连续史上现在应该是有记录以来最多次上春晚的一个演员。还挺想念他的，每一年出来我想死你们了， 我想死你们了，各位朋友。对，我觉得每次变成了一种固定打招呼的方式，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每天上来都说，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吧？对， 是一样的哈。 还有佩佩跟我们说想听张杰的歌，想听明天过后，明天过后就是狗年，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有没有画风很奇怪？ 明天过后， 对、啊啊、 也是在除夕非常合适啊， 对啊， 这首歌曲哈。邱意农呢说最想看到的是吴亦凡和赵丽颖的组合，觉得两人很搭，确实是啊。这个他俩的歌曲呢，第一次放是静瑜来放的，静瑜当时就是这种变成小甜心眼睛。 想你想你想你，好了，我待会儿就被他们俩粉丝封杀掉。还有黄艳艳也跟我们说 TFBOYS 也还蛮不错的，他们应该之前也登上过央视的舞台。 是， 那到底在央视的狗年春晚上有多少人会出现呢？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不过我们可以畅想一下，今天早秀直通春晚，给大家开通这样一条通道， 对， 可以在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 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照，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我觉得春节的晚上，除夕的晚上，跟奶奶一起看春晚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还要包饺子，最好可以吃到带硬币的那个饺子。 哎。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的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越来越好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走神没有听到名字。赵赵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你听这个节奏感觉就是跟这首歌曲的名字非常非常像哈。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今天咱越秀也和各位一起畅想在春晚的舞台上你希望看到谁的表演。 哎， 但同时呢，在春晚过后呢，整个春节持续的过程当中，在北京还有很多的京味文化节民俗活动等着您去参与。2月8号到13号，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将在天桥剧场举办。 当然了，这一届庙会呢，除了传统的民俗文化之外，还涵盖了非遗传统文化的衍生品的展示和展卖。和往年一样呢，今年的天桥的小年庙会同样的是少不了京腔京韵的北京曲剧啊。当然呢，这次呢可能也会由北京市的曲剧团奉献出三出大戏，郑红旗下龙须沟以及花落花又开将会在庙会期间是轮番上演了。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畅想哈。艾米小月跟我们说，小时候印象里每年春晚都看孙祖英，然后年龄大了，每天吃的和过年一样，总买衣服，觉得就没有那种过年的期待了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春晚的过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新嘛，但是呢今年会到底出什么新，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春晚这个期间去好好期待一下。好了，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的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DJ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适宜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到 T2 航站楼车行缓慢，进京方向尾沟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早安音乐秀。 做什么打个电影跟他问我什么都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Bike 过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画个冰要我保持我的随性 feeling free 心里在流浪回不去最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铛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纾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要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这是唱盘一直转来转去跳到极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中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纾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纾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Let's have a party 来自于葛中山的 party 有人说呢娃娃是中文的第一女 rapper 但是葛中山呢已经表示很不服气了听了刚才这首很燥的 party 之后你觉得他们俩谁会更好一点 提到 rapper 提到嘻哈这种音乐形式有好多朋友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提到说希望今年听到盖和祖海一起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好运来 好运盖好运海、 哎、对名字好寓意也好气氛也燃爆 是他们俩如果真能合作一下这首好运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哈当 当然呢，这个男人好坏说，总是听说刀郎会上今年的春晚，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想刀郎啊！希望呢今年春晚能够看到他，听到那种沧桑而又穿透力，更能表现出我们男人那种阳刚的独特嗓音。 哎，但是我觉得依照这个相约酒吧今年出现相约2018的态势，你可能会在2022年的春晚上看到刀郎。 因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才出来，对吧？ 哎，对，20年后再下一场雪。 真的是那首歌曲， 春晚以后都有套路。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啊！那时的天，那时的地哈、啊嗯。 还有30棒棒呢，跟我们说，哎，三婶晚上鞭炮声太大，一般都不太能听清楚春晚演的是啥。 哎， 特别是最后0点钟声敲响以后，后面的语言类节目基本上就是咔，什么都听不到。 对，一般是我们听不到，但是还真的有人会盯着这个屏幕来看12点之后的那些内容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要敬佩他们一下。 嗯， 这个今年呢，我们的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除了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这些大咖啊，你还希望在春晚当中看到谁，听到谁的什么歌，或者我觉得看到什么节目表演，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是，还有飞也跟我们说，希望看到秋裤男神李健。 嗯， 哎，你说今年的相约2018会不会有可能是王菲、那英、李健一起唱？ 嗯， 还蛮有特点的。其实春晚其实衍生了很多的故事出来，包括大家最早认识李健，也是因为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了他的传奇。 是啊，这是我们来说到的来自于春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超人总动员2》这部电影，我超级超期待哈！2018年将会公映了，因为官方呢最近也是公开了首张中文海报。 嗯，超人特工巴布鲍一家集体现身了，他跟他的老婆弹力女超人巴合力、女儿金钟罩巴小倩、两个儿子飞毛腿巴小飞，已经拥有超能力的巴小杰正装登场，感觉有点巴巴爸爸、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布拉伯。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还有巴巴猪是吧？ 对啊，小时候童年记忆。而且这次因为是在国内上映，还专门把背景换成了浓郁的中国风。 对， 嗯，那超能先生和自己的孩子们待在家中，不知道他们还有哪些超能力没有被发掘出来。 对，当然呢，超人总动员2将定于6月15号在美国上映。超人呢总是有很多的神奇的能力的，但是呢周杰伦会告诉你，超人其实也不会飞，超人也很累的哈。 超人也会出现在春晚上哦。 妈妈说很多事别太计较，只是生命干燥的了我睡不着。如果说马兰高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好，我的枪不会长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拍清风下不需要提升，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与你们想象，拍个电视剧为了有情人生前的梦想，手术里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也比那假象。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社会的那榜样，背口袋摆好对着镜头要大腿的模样。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CIM 能不能等我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形象，遥控着意识不能就跟独下方人拉下的，我不想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脚。 佳男歌手，拍电影也不能只拿个最佳新人。你不参加颁奖典礼就是没有礼貌，你去参加就是代表你很在乎，得奖时你感动落泪，人家就会觉得你夸张做作，你没表情别人就会说太嚣张，如果你天生这个表情那些人甚至会怪你妈妈。最后是别人在得奖，你也要给予充分的掌声与微笑。开的车不能太好，住的楼不能太高，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人歌手代表？专辑一句就必须是冠军，拍了电影就必须要大卖，只能说当超人真的好难。 其实想想周杰伦也有这种非常为自己而坦然流泪的一面啊，就是、 唱歌要拿最佳男歌手，拍电影要拿票房冠军、 啊、 超人不会飞，但超人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 哎、 所以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我们也可能会看到杰伦哈， 是 基本上应该能看到了，因为他老婆已经泄密了， 对，老婆已经说了会在北京来 过 春 节， 对不对？ 嗯，还有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在今年的央视狗年春晚当中，除了那英王菲、周杰伦、成龙，你还希望看到谁？不得不说歌手这个节目我们也一直在替大家关注着哈、 嗯、 确实影响力比较大。樱木叨叨叨也跟我们说希望看到张韶涵吧，调侃了一下说这次这样的话下次慈善位就不会不够站 C 位了， 有道理， 直接站 C 位， 是啊、 还有 Devil Thinking 跟我们说希望汪峰上春晚的，因为最近对于汪峰的观念大改变，应该也是得益于歌手吧、 哎、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促进自己这个重新焕发第二春的这样一个平台了哈。而明呢说可以请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外明星来参加也挺不错的，这个一直在做，我记得原来比如说像这个 惠妮法兰西的女神，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忽然一下 两个突然一下同时忘记了她的名字， 但是我还想起来席琳迪翁是来过的，对不对、 嗯、 啊？有一年是唱过这 My Heart Will Go On， 我记得当时一想起哎，你说起来好像也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哈？ 但是明他说有请比较有代表性的外国明星来参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 Jessie J 啊，就既有爆发力又有咖啡，而且现在也整个就是有影响力在。 你完全被这个《我是歌手》圈了粉啊！基本就是把里面所有的舞台上登上过舞台的歌手重新来一遍。而我最希望的是能够请到 Bruno Mars， 反正刚刚七中嘛，对不对？ 哎，但是格莱美的亲儿子会变成春晚的干儿子，就看就是春晚的团队给不给力了。 哎， 还有蔡云也说找郭德纲嘛，开心一笑。 对， 以及虽然说已经告别春晚舞台很多年的赵本山大叔，也被两位朋友点名了。你是我的专属，以及这个苹果番茄还有橘子，都希望可以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他。 对，橙子给我们说了，苏菲玛索，嗨， 哎，对对对 对 对， 苏菲玛索那年和刘欢老师一起唱的， 终于想起来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把大家自己的答案来发送给我们啊，这个春晚当中你最想看到谁的表演，来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做哪些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定期扔东西 啊。那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当没结过。 嗯。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价购，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overzealous. 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and I calm down, I get angry. 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 But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judge you too. And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judge you too. 'Cause I got issues, but you got them too. So give them all to me, and I'll give mine to you. Bask in the glory. One of them is how bad I need you. 来自于 Julia Michaels and Alan Walker。 听听他为你提出了多少问题，来自于他们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Issues。 啊，当然呢 Julia Michaels 也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新人的提名。刚才这首单曲呢，是他和大热的鲜肉制作人 Alan Walker 的混音版本。 Alan Walker 上一首太火的单曲就是 Faded 哈， 对， 就不停的 Faded Faded Faded 哈。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总之我现在如果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当中有 Alan Walker 的名字，我就一定会点开听一听、嗯、已经变成一个品质的保证了、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他这个混音的版本呢，你听上去就是刚才这首单曲和他的 Faded 也会有一点点这个达成共识的感觉哈。 嗯，还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是好莱坞20世纪福斯公司出品的马戏之王，明天开始在全国公映了。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次是请到了金刚狼休·杰克曼来饰演马戏团鼻祖传奇人物巴纳姆。 嗯， 这个故事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巴纳姆，依靠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精英博物馆到一手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事。 挺厉害的啊。巴纳姆的故事呢本身就是一段励志的传奇，当然呢片中他不顾世人的眼光去鼓励怪咖们去走上舞台，勇敢的做自己，这也是他当中的插曲要表达的主题啊。这部影片当中的音乐元素其实是一大看点，比如说呢负责音乐的班杰、帕赛克以及贾辛保罗都是百老汇著名的音乐人，也联手打造过大放异彩的爱乐之城，打造出了这个音乐，并且斩获了今年的奥斯卡、去年的奥斯卡以及今年的其实格莱美当中也有两个提名，最终是两提两中哈。 嗯，还有个拍摄的小花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片场呢曾经出过一点事故，就是因为道具失控着火并且发生爆炸，但是休·杰克曼反应及时将不知情的扎克·埃隆夫救出来了、可以说是金刚狼附体本色出演。 所以你看休·杰克曼去扮演马戏团班主的时候还能再把自己金刚狼的一面来展示出来，所以谁说金刚狼老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哈。来听听来自于陶喆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马戏团。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马戏团，让我们感觉到了充分的在马戏团的那种感觉哈。 就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人生如马戏全靠蹦得高了就靠大家努力一下哈。刚刚分享的是一个新的电影马戏之王，明天开始将在全国公映了。 哎， 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今年的央视狗年春晚除了那英、王菲、周杰伦还有成龙之外呢，你还希望看到谁？刚刚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新老面孔， UY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也很想让他来但我觉得可能性有点小， 是谁呢？ 为梅梅打 call， 声音超暖、外貌也超美、对，希望在这次狗年春晚上可以看到他，但难度有点大、现在已经开始连排了。 而且梅梅你知道这个刚刚在格莱美是没有什么斩获，估计心情也不是特别的舒爽哈，所以呢我估计来春晚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而果果2007说希望看到梅上成寻四大京剧传统派别的名角的经典唱段的串烧，国粹永远是经典。 基本上在每年春晚的舞台上都会呈现，每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爷爷还有我爸爸的眼睛就会放特别大所以春晚就是这么一个老少咸宜的，每一年在除夕这一天大家都必须要吃的一顿年夜饭。 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哈。继续看到第五届中国童书榜呢，最近在国家图书馆来发布了，共有24种年度最佳和优秀的童书来获奖，而 年度呢童书百家书目也同时发布。 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少年中国说》《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红姑娘》《小黑和小白》等等，还有《海醋图笔记》《纸飞机》和《如果》等等。 嗯，当然呢，这些图书呢都获得了优秀的图书的这样的一些称号。如果你喜欢看书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好的书目去指引一下自己未来的阅读的方向也是不错的哈。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歌华电视院线新春盛会优享季2月1日盛大开启，当月最先订购观看5部电影的前1000名用户，免费获赠1个月 VIP 会员，任意电影免费观看。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车多，东南六环许庄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哦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朋友的朋友，认识不太久，在我们之间的话题不算太多。他热情活泼，条件不错，人群之中显得我好沉默。哦，是我太害羞，还是社交经验不够？我一点心动，因为我单身太久。他积极主动打电话给我，但我始终无法了解他的幽默。他约我吃饭，找我喝酒，要我陪他回家，然后跟他上楼。迷蒙的眼神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接受，忍不住对他开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承载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几个月过后某一个周末，和他巧遇在我家楼下的巷口。他依然主动跑过来找我，要我陪他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哦哦哦，用他的笑容诉说他生活的寂寞，我好想逃走，但就是想不出借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承担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承载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来自于糯米团，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这个乐团比较老了，九十年代开始组合的，但是呢风格很幽默。当时呢其实就采用了很多 funky 以及呢 disco 的元素在里面。我后来想到，哎，这些元素不就是今年 Bruno Mars 火星哥火大火的元素吗？所以说，如果是现在他们放到再来去评评奖，或者是现在再出现在现在的音乐平台当中的话，会不会比当年还要再火一点点呢？ 哎，你这么一提哈，我突然觉得跟那个 Uptown Funk 的节奏还略微有点像。 对啊，其实歌词也很像。你看这个一个男孩跟你说你别急着说你爱我，多奇怪哈。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 哎， 像上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所以郭鹏今天要挑战就是最长歌名早秀大集锦。 对，下次你应该把吴宗宪的那一首这个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特别特别长。 今天早上特别喜欢忘名字哈。 忘名字啊，忘名词大全。好了，8:06，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除了王菲、那英、成龙和杰伦，你还想在春晚上看到谁，听到谁的什么歌，或者看到什么样的一些节目表演，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嗯，马上要过年了，其实在春节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已经不局限在家里过年了，就像今天有好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说，觉得年味好像越来越淡了，而且一年下来到头哈，可能就只有十一跟春节这两个假期。 对， 所以要想要趁着春节的时候带着爸爸妈妈或者亲朋好友一起出去玩一玩。那最近呢，想告诉大家，有1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在线签证中心在非洲旅游正式上线了。这11个国家全部都是电子签证， 对，特别厉害啊。 对，而在线签证中心是支持实行电子签的国家和地区的全程在线提交资料，所以今后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去这些国家的签证。 来看一看，看一看这11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印度、吉尔吉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越南啊，有很多都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目的地啊。当然呢，这11国以及波兰、瑞典同步在非洲当中呢是开设了旅游国家馆。今后呢，这些国家将在各自国家馆内及时发布最新的旅游讯息，与中国的消费者实现了及时的互通有无哈。 嗯，您在这个春节有没有自己出行的计划呢？想要去哪玩，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今天早上大爽贼就已经跟我们说，哎，告诉你们俩好消息，我已经放寒假了，不用早起上班了，躲在被窝里听你们的节目。 果然是忠心的老听众，来听到的是卡奇社《日光倾城》。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天空之下我无尽的像羽毛，双眼是浓雾的嘴角弯弯，还是选择不选择的旅途， 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2月2日至21日，这里不仅有年味十足的新春市集和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快要过年了，车胎还没换，保养还没做， 别急，马上去途虎养车，年末大促， 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 途虎养车。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哦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ve been staring at the edge of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See the line where the sky meets the sea, it calls me, and no one knows how far it goes. If the wind in my sail on the sea stays behind me, one day I'll telling how far I'll go. 来自 Alicia Cara 带来的 How Far I'll Go， 上时段的 Julian Michaels 是提名，而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大热的来自于 Alicia Cara 的成名作 How Far I'll Go， 也是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当中的主题单曲啊。 但我现在想问的是 How Far You Will Go， 我的蛙什么时候回来？已经3天了，上次我还笑过我们一位听众，他的蛙4天没有回来，我说哎呀心放宽嘛，现在真的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的蛙你就好安慰一些，自己的蛙就心急如焚。 不行，因为现在养蛙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潮流，截止到1月29号，日本 本的这个游戏旅行青蛙在 App Store 的全球总下载已经突破了1000万次， 太可怕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日本的游戏，因为也没有汉化版，完全都是日语。 对， 甚至为了养好蛙，还专门去找它这个就是每一个对应的条目是什么中文的意思。 哇，你这攻略做得太好了， 在日本应该也很多人玩吧？ 但是其实不是啊，因为呢，这档游戏当中呢，中国的玩家数量呈压倒性的占比是达到了95%，而日本的本土玩家只有2%哈，多可怕啊！当然呢，由于中国用户的这个数量呢，出品方呢 ，Hitpoint 也表示，游戏在进入2018年之后，中国玩家突然暴增，他们自己也很迷惑，虽然很开心呢，但是他们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 95%确实是一个非常压倒性的优势了。旅行青蛙在中国这么火，我更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出汉化版呢？ 对， 已经95%的用户在用了。 其实有人在做外挂，就是可以变成汉化的一个版本，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表示，这个汉不汉化也无所谓，反正主要是看蛙嘛，对不对？ 对，我们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哈，不知道可不可信，但是现在根据这个百度指数显示说，国内在热衷于养蛙的用户当中，女性占了80%以上。基本上我们每天闺蜜群里面就在分享自己的蛙儿子，又分享了什么什么样的照片，提前享受一下当老母亲的这种感受。 对，但是呢，这个从年龄上来看，哈，是30到39的女性居多，其次是20到29的用户群体，所以呢，你们自己赶快拿年龄归类一下哈。 而且大多数是来自压力比较大的一二线城市。其实最早我接受到这个游戏的安利的时候，也是被自诩为一款就是减压游戏，所以会觉得打开还挺适合的。 是， 而且为什么一二线城市会比较多呢？可能大家都是孤独患者吧。 对，都享受一种这个现在呢，那养娃就是养娃就当养娃这种感觉哈， 也算有个小小的陪伴了，尽管你不能控制它。 对， 其实最早哈，这个日本的 Hitpoint 就是这个制作旅行青蛙的工作室，他们的负责人说，其实最早面向的是10到20岁的女性。 所以为什么说你们都有一颗童心呢？就在这里，明明人家是开发给，对啊，都是给少女玩的游戏，对不对哈？ 都有少女心。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说汉化版还没有制作出来，不过那个山寨版的旅行青蛙就很多人误以为是正版，还付了30块钱下载的跳一跳。 哎，前两天的这个有朋友还问我，哎，你说那款游戏我怎么找不着？就当时还有人在问，对吧？你如果下了那一款，你就吃亏上当了啊！ 那现在终于下架了，所以我们可以就还是用这个正版的，虽然没有汉化，但养蛙也养得不亦乐乎嘛。 是，来让我们的蛙在哪里呢？你的这个小青蛙估计正在享受着梦一样的自由。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向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一比一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其实呢，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这位大演员。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说一条他的消息，真的是没完没了哈。 昨天他是加入到了一个最新一季的美剧的拍摄当中。 哎， 这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名字注册成了商标。 嗯， 梅丽尔·斯特里普，因为他要求在娱乐事业、电影演出、演说邀约以及亲笔签名上注册这个商标。 对， 哎，这个事情会不会觉得很新奇啊？为什么要注册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有很多，因为你出名了，你就规定了不让别人用，我觉得还挺有点霸道。 其实也还好，你像之前那个这个乔丹，当时不是就是有把自己的名字也注册成商标嘛，全球到处去找这个侵权的人，所以呢，当时也是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当时一些文体的一些事件哈。当然呢，我觉得梅丽尔·斯特里普呢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商标呢，根据商标局的记录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人气歌手 Taylor Swift 在过去10年呢提出了大约有60个注册商标的申请，包括他的歌曲 This Sick Beat 以及 Nice to Meet You Where You Been。 但是 Nice to Meet You 你也注册商标吗？ 很高兴见到你啊。 对啊， 现在不是有在大热的餐厅也叫这个名字吗？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中文的这个应该也不在这个注册之列吧。 有道理哈， 它主要用于在服饰啊、发饰啊、配件啊、笔记本等方面的一些用途。 嗯， 确实可能也是因为他这首歌唱火了之后嘛，自己正当的权益可以要维护一下。 是， 但是如果说就单纯注册商标为了商业用途去打一些官司的话，我觉得哎， 没有太大的必要， 多利用这些时间写点新歌吧。 是的，我觉得有才华还是要多多的去发挥一下比较好。 感谢托底想做少女，17岁是疯狂的年龄，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想要记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21岁步入成人礼，爱是当时最好的知己，也是天地。当我经过时间的洗礼，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不管怎样受过伤，也要找破碎的境地，每个人都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爱是丰收的足迹。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锁定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适宜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古巨基以演出嘉宾的身份登上周慧敏2018《一万天荒爱未老》30周年演唱会的舞台。在现场，古巨基开启了情歌福利包模式，和周慧敏合唱《留言》《万千宠爱在一身》《真爱在明天》《情未了》《有共情》5首歌曲，让观众一饱耳福。今年6月2号，小猪罗志祥将携全新版《疯狂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北京，为粉丝带来全新惊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唱会小猪将亲自上阵担当副导演一职，把自己的导演梦植入到了最爱的音乐巡演当中。舞蹈一直是罗志祥演唱会备受期待的部分，本次演唱会中他会现场重现备受好评的《精武门》，回馈粉丝们一直以来对他的喜爱。歌手刘以昕近日发布个人全新单曲《全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是一首伤感情歌，由知名音乐人张海峰为他量身打造。歌曲情感真挚，循序渐进，让听众随着音乐走进歌者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藏在心底的伤痛与孤独。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万泉河路出京方向西苑桥以北有事故，莲花池西路进京方向在南沙窝桥东侧有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休息。 悉的姑姑突然间跳起舞，说她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涂满花瓣的露水晶放入清澈微甜的湖，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像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 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单曲《桃花源》，不管现在的九零有多么拼命，三娘，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她总会是有柠檬草香味的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 你现在很喜欢这种少女心满满的歌曲啊，是被我感染的吗？ 确实是，我跟你说，真当搭档当久了以后呢，两个人的这个听歌品味跟喜好真的会越来越趋同哈、 啊。我会慢慢往当个大叔也不错，明天下个礼拜的时候给大家奉献一些李宗盛的歌曲。 你突然给我来了句“当个大叔也不错”，这首歌不是有一首杨坤和这个谁的版本吗？对不对？黄渤的版本啊。 是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跟郭鹏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大叔跟小萝莉的组合，哎呀好不要脸自己说这种话可以发送早安家族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早安音乐秀的后画面当中认识我们。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继续来看一下西雅图的亚马逊的第二总部最近呢开始建设了。其实呢你说别人盖个房子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哈、嗯、但是呢这个房子是真的有点不一样啊、它呢真的很像亚马逊丛林。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整个建筑是由三个玻璃穹顶结构构成的。玻璃穹顶也就是说，其实你每天在这个建筑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四季雨雪的这种阴晴变化。 对， 还有一个四层建筑群呢，差不多有60英尺高的一个绿色墙壁，整个在这个绿色墙壁当中可以容纳400多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哇，而且呢它真的引入了很多，它引入了超过40000种植物。办公室呢白天的温度呢是保持在华氏72度，湿度是60%，72度大概也就是相当于20多度的这个温度哈。 嗯， 另外呢到了晚上的温度也会下降到这个10几度左右哈，这样的，而湿度呢是上升到了85%。因为亚马逊呢认为在工作场所当中引入植物意味着平静，并且呢为 为新思想提供一些灵感。 哎，对，就是非常适合人体的这样一个温度还有湿度以及工作的环境。 嗯， 让我想到最早的时候，好像谷歌有一段时间在招商，就是说希望引进一些人才的时候，打出就是我们的办公环境有多棒， 嗯， 买五间休息室，我们的茶点当中有多么多么丰富的种类供您去选择。 而且呢，我觉得别人的办公楼当中呢，不仅可以去品味茶点，你还可以去真的养养蛙。 我可以去爬三叶草，对不对？ 是，每天可以去爬爬三叶草。 他只是烦恼， 烦恼，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回报。他随传你随到，心灵静，对他好难。还真不是爱情，是你愚蠢的征兆。山峰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从头来过。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理他去闹，疲倦了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一杯拉铁烫抽掉。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摆山峰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情是浪漫的后果。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A better way to make a way, start defending them. I meditate and moderate all of my wins again. I'm hanging on the fence again, I'm always on your mind. I put my lyric and my lifeline on the line. And ain't no limit when I might shine, might grind. You rolling with it at the right time, right now. Only for the dollar sign. Bad girl, living now. Swear, leaving now. On your pulse, I can see the end. gas in the bitch like it's premium. Hard ass in the bitch, all in the fast lane. Been a bad bitch with before any cash came. I'm established, kinda carrots, I'm a name, when I add list, I'm a natural, I'm a ray. I'm a savage, I'm a asshole, I'm a king. Shimmy ya, shimmy ya, shimmy ya, ra. You can tell your nigga he can meet me outside. You can babysit him when I leave him outside. Ain't no other love like the one I know. I done been down so long, lost so. I done came down so hard, I slow. I done sleep for help, all a real nigga won't. I said I'm geek and I'm fired up, yeah. All I want tonight is just get high.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10-4, no switching sides. Feel something wrong. You acting shifty, you don't vibe with me no more. I need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Tell me who you're loyal to. Is it money, is it fame, is it weed, is it drink? Is it coming down with the loud pipes in the rain? Big chillin' only for the power in your name. Tell me who you're loyal to. Is it love for the streets when the lights get dark? Is it unconditional when the robbery don't stop? Tell me when your loyalty is coming from the heart. Tell me who you're loyal to. Do it start with your woman or your man? Do it end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Are you loyal to yourself in defense? I said, tell me who you're loyal to. Is there anybody that you would lie for? Anybody you would smile for? Anybody you would die for? That's what I said, I'm geek and I'm fired up. All I want tonight is just get high.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10-4, no switching sides. Feel something wrong. You acting shifty, you don't vibe with me no more. I need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It's so hard to be humble. It's so hard to be another day, another day, baby. 来自 Rihanna 以及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这首 Loyalty。 当然呢 Rihanna 昨天呢在这个前天应该是在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其实也是登台表演，当然最终呢也是和这个 Kendrick Lamar 一起呢拿到了一首最佳单曲的提名奖，我觉得也还是算是不错的因为毕竟 Kendrick Lamar 这次是5-57-5也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了哈。 嗯，仅次于火星哥了，然后也是收获了不错的奖项。 哎， 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格莱美当中的一些大热单曲哈，差不多有4首了。 基本我觉得快分享完了，昨天4首，今天4首，基本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提名以及获奖的这样一些歌曲了哈。 其实关注格莱美的朋友呢，其实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获悉到这个具体的获奖名单了。 嗯， 还有更多的朋友呢，可能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逐渐的了解到这样一些热门的单曲。那你是不是星球大战的粉丝呢？要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最近纽约时报推出了星球大战的系列书籍。 书籍哈、 啊？哎，但这个书呢，不是把星球大战的这个电影哎原版的书重新扒下来再发一次， 对， 而是把大量关于这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整理成了一本书。 这就有意思了哈。据了解呢，这本书呢涉及到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你知道，就是如果有很多报道或周边的话，我想骨灰级的这个玩家的话，他也会喜欢的。而这本书呢，涉及到的报道呢，就是比如说包括了Lucas 当中的一些介绍的文章，以及呢最新的这一部《最后的绝地武士》等等的相关的一些系列的报道哈。 嗯，这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然后 George Lucas 他写了这么一个关于这个星球大战的文章，以及最后的这一部《最后的绝地武士》。想想横跨了多少年？73年到18年啊。 对。 所以《纽约时报》也说，这本书呢其实算是星球大战新闻报道的终极选集， 非常厉害哈，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了。所以如果是你是发烧友的话，星战迷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想要去买一下，而且还挺贵的。 嗯， 因为我知道美国书卖的比较贵， 对， 但这个星战系列的集合体售价要达到70美元， 70美元翻过来就是大概是几百块钱啊。但是我估计对于骨灰级玩家来说的话，这个钱是愿意出的，毕竟你像非盈利性的星球大战收藏品的博物馆现在已经拿到了一本，而且已经开始收藏了，你想他都开始收藏，你还有什么可等待的呢？这让我其实想起了之前看一些三国迷啊，当时呢以这个三国人物的这样一种方式去编辑的 这个三国的这样一些新闻，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哦，你突然一说，我想起来小的时候集三国的那个小浣熊人物卡。所以其实都是利用迷弟迷妹这种心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谢春花的一首歌曲《歧途》。这里是早安音乐秀，稍后欢迎继续来听到一些更加好听的歌曲。 本以为计划会完美无缺，未曾料句号难逃一劫。他人手一折天，恨满肆虐，人在世可取勇气发掘。 来自于谢春花的歧途啊，这个谢春花的我从崖边跌落，当时呢就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当然呢，她这种类型可能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吧。 嗯，除了刚刚这个低吟浅唱的版本啊，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是之前翻唱的《理想三巡》， 哎， 都是非常适合早上来倾听的歌曲。 是， 但是现在呢，这么冷的天儿，还是咱们听点热闹的歌哈，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电乐的节奏就很欢快。 好， 之前在三九四九天的时候跟大家说，冷成冰团啊，冰上走啊。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现在是五九寒冬了。 对， 柳呢？柳呢？ 柳那得沿河看呀，你还没去河边呢， 河边也没有啊。 当然呢，今年的五九的冷空气仍然还比较活跃啊，气温虽然是较四九有所上升，但是依然低于常年，所以气温刚回升了一点就被冷空气无情的打压下来。今年在京城五九想看柳时，着实是一种非常大的奢望了啊。 不过呢，未来三天我们天气虽然是以晴为主的，扩散条件也比较优越，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好，有利于交通出行，穿暖和点再出去玩。 对，当然呢，周四周五呢受冷空气影响，有四级左右的北风，风寒效应明显，在短暂的回升之后，这个气温还会再次下降，在周五最高气温可能再次跌到冰点以下。所以我们俩今天开篇的时候说今天刚暖和了一下， 这不是冰点以下了，要回到零下十度。 十度啊， 这个时候只有满意的爱可以带给我们温暖了。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满舒克 Fall in Love。 好，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早晨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 未知不去陪伴，那种迷恋无需猜测，我说我应该学会换取陪伴，因为我已经坠入 如爱河。变成行走的情书，听着心扉和耳膜飘起的音符，只要你一个眼神都值得清楚，和你一起的画面都像在荧幕。 Like a movie, like a movie, 你是女主角，我靠近你就只想把你的美看清楚点，像是梦境难分辨，有种特别的感觉，想和你谈个恋爱。这混乱的年代，我们就 two way two way 抓过人群去宿醉，是比你没有，除非让不开心觉得枯萎，他们的羡慕嫉妒恨，让这些刁民记住，这我们之间的默契就比过往，我们的天造地设早被默认，我都不来享受今天，每一天都保持新鲜，我从你身后拥抱你就像是怀着纪念画面，我心永恒没有别人，你是我唯一女生，我都觉得羡慕，因为你让我不得不相信缘分。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饱，整天在这点闹事情和灯火老，冷静不了的大脑，游戏的规则最糟，这个故事让你知道爱过瘾了。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饱，整天在这点闹事情和灯火老，冷静不了的大脑，游戏的规则最糟，这个故事让你知道爱过瘾了。让我爱你，爱你胜过了爱我自己，让我试一试一脑袋里面只剩你，让我愿意愿意就算拥有不了你，只希望哪怕某个时刻能够属于你。你的美貌让我窒息，清醒没法自理，占据我的世界，我的未来，我的心都言语，因为你我相信爱的神奇，让我可以无所畏惧，尽管让他们踏实保密，真的情话不是造句，听追了真爱的心动派，没爱的心胸窄，如果没你我心中空白，带你回梦中来。 I lose myself without youWe should try to. 我说我应该学会忘记 baby， 因为我已经坠入爱河。爱过瘾了，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饱，整天对着电脑写情歌等我老，冷静不了的大脑。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匪讯录尤其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匪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快要过年了，车胎还没换，保养还没做， 别急，马上去途虎养车，年末大促！ 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 途虎养车，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0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